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23页第三行，第三行。48，现真不退愿，这是48愿最后一愿啊。请看经文：于诸佛法，不能现真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这一愿。弥陀加持十方世界诸菩萨文明的利益啊，让他在佛法当中修行，无论是大乘小乘、宗门教下、显教密教，都能够啊成就，都能够现前证得不退转。这个恩惠也是无与伦比的啊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第48，现证不退转。愿曰：于诸佛法，不能现真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不退转者，所修之功德善根，愈增愈进，不更退失。略云呢，不退。即是梵语啊。阿毗跋致啊，小本弥陀经上也是这么说法的。盖菩萨行愿难发易退，居人王前别教之性为菩萨，名为青毛菩萨，随风东西呀，又《南本涅盘经》里面说：“无量众生发阿耨菩提心，见少为缘，于阿耨菩提即便转动，如水中月，水动是月也动。”这几句话说明了这个学佛了难成就啊？为什么呢？能够坚持到底的真难。我们这个世界如是，大概十方世界都有这个情形啊。所以阿弥陀佛才发这个愿，加持这十方啊众菩萨啊，这一愿兑现了啊。怎么兑现呢？如果这些菩萨聪明，转过头来念阿弥陀佛，不就得阿弥陀佛加持了吗？到极乐世界就不退了。你要不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退转的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地方阿弥陀佛虽然加持，还要自己觉悟，自己不觉悟啊，依然会退啊。这个阿弥陀佛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啊。

我初出家的时候就遇到一个，我在台北灵济寺出家，灵济寺有个念佛团，他们通通都是福州人，念佛团有100多人，每一个星期念一次佛。林道起是他们的团长，也是灵济寺的老护法。平常念佛，他领队，这个他当维诺，法器敲得好，唱念也不错。临命终时，不念阿弥陀佛，还贪生怕死。叫大家通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看有什么法子？念佛团团长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呀！平常以为人修得不错。这真正考验人到最后关头，所以中国古人讲，人的一生必须得盖棺论定，这话很有道理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连一口气还在的时候都会变，往好处变，往坏处变，不一定呢。有人在临终那一口气，他念阿弥陀佛了，一生不学佛，临终这一句佛号，他就往生，这跟第十八愿相应。这个事情是少见，很稀有。可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是这一类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这一世在临终时候，善根发现，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他能信，他能愿。他真念佛往生了，所以一念十念皆得往生。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来，人没有幸运的，是侥幸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事出事法都没有侥幸的，我们看到很多侥幸，其实它有因缘，它有因果的。这些文字对我们来讲是高度的警觉。我们如何能保持到善根功德愈增愈进，不会退转？这个呢也是古德常讲的，总在于语言不同，语言太重要了。事出世间法了，佛不说因生，说语言生。为什么？因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设法界的因，你有成佛的因，你有成菩萨的因，个个都有啊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！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你有成佛的因呐。你为什么没有成佛呢？你没有成佛的缘，因加上缘，后面果报就现前。你没有遇到缘， 啊，缘里面最重要的善有，啊，善知识。介绍你学佛，帮助你学佛，这个人太重要了。如果没有这个缘，你怎么会去学佛？啊，那么如果是生活在有佛法的这个地区，缘就比较容易接触到。啊，这个地区有佛教。啊，还有其他的宗教。现在实际上，中国、外国各个地区多半都是现在人所谓的多元文化。啊，就是有很多宗教。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其他宗教，但是它不兴旺。啊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中国人从小那家庭教育里头给他扎的根，根深蒂固。啊，学了佛了，不想学基督教。啊，为什么？中国有个旧的观念，去学别的叫背师叛道啊，哎，这罪名很不好听。啊，他守住，他不会违背。啊，不孝父母，背师叛道，这个罪是古时候最重的罪。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慧命得自于老师，所以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。啊，中国人知道尊师重道啊！啊，从小养成的啊。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变了啊，特别是最近的一家子啊，外国人讲半个世纪。我们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变了啊，世界乱了。我们把自己传统东西丢失了啊，完全向外国人学。外国人好的东西没学到，坏的全学会了。造成我们今天的苦难啊，还好，现在慢慢的开始觉悟了啊。如果不觉悟，那真的是苦不堪言啊！觉悟了要赶快啊，赶快拯救民族的灵魂啊，民族的灵魂是什么？就是文化，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在中国三个支柱就是儒释道。从哪里拯救起？要从培养人才去拯救起。没有人才，法就灭了。古人说得好啊，非道弘人呐，人能弘道啊。 啊，那么有人才怎么办呢？啊，门人才我们已经到了边缘的地区了，我们这一代要是疏忽了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断掉了，啊，再也不会复苏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比我们上一代的责任还要重。啊，上一代把这个责任丢给我们了，我们没得丢了。啊，这个方法我们懂，没有福报搞不成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呢，你重视修慧呀，还要重视修福，福慧双修啊。没有福，你做不到啊。啊，我这一点福报都不够啊。这我告诉跟诸位讲过，我前世没修福啊。啊，这一世修了佛才修了这么一点福。啊，这一点福是度自己没问题。啊，要是把传统文化兴过来，我没那么大的福报。啊，有福报的人，我是真想跟他，跟追随他了，他不要我，没办法了。大概在四五十年前，我看出来啊，星云法师有福报啊。啊，我很想追随他。啊，但是他不要我，我只好走路啊。啊，那个时候，他刚刚买下了一片山，啊，叫佛光山。啊，第一次买的17家。啊，他现在扩充了个，应该有70-80家了。以后逐渐的把边山全部都买下来了。啊，最初17家，办了个佛学院，请我去做教务主任。啊，给我机会呀！啊，当时学生有130多个人。我就向星云法师建议，啊，把这130个人，30多个人分组，3个人一组，啊，每一组什么专攻一部经，采取古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我的想法是10年。啊，10年专攻一部经，10年之后啊，他在这一部经就是顶尖的人物啊。不管你有没有智慧，你总而言之，这本书你念了10年，别人念的没有你的时间长，没有你下的功夫深，他就不如你。啊，这样一来的时候，差不多有三四十个，这个3个人一部的话，就有差不多有40种经论了。这40种经论，10年之后还得了啊？我跟星云法师讲，佛光普照全球啊！啊，个个都是第一流的。啊，他听了之后，好是很好啊，他这样子不像佛学院了。啊，他的佛学院是采取现在学校的方法，交叉上课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有6个老师。 出家的三个，他自己一个，我一个，慧信法师。还有三位是在家居士。唐一玄居士、方能居士，这都叫佛学的。另外还有个叫音乐的。这个我们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是这个老方法了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。我这不是听人说的，不是在佛经上看的，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。李老师学《阿含经》里面小部的，很短的。叫我们学习讲经，学习做科判。很短的经，就几百字的，不超过1000字的，容易啊，拿来做练习非常好啊。我们的进度呢，几乎我是一个月学一部。我没有出家之前，在台中住了15个月，就是1年3个月。我学会讲13部经，差不多是一个月就学会一部，这一个月当中就是一部经，没有第二样，一门深入。学会之后再学第二部。我这13部经都能讲。所以，一出家一剃头，白善法师就请我到他的那个佛学院，叫三藏佛学院，是不是去教书。佛学院的学生，1年2个学期，3年毕业，一个学期呢，我教一部经。把他们教毕业了，3年教毕业了，才教了6部经，我还有7部还没用上。佛学院真的学不到东西啊！3年毕业了，1部经都不会讲。那我们到台中去住一个月就会讲一部经，所以这个，99年我在新加坡，98年在新加坡，我就试办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，弘法人才培训班，3个月。学生呢，大概20个人。3个月学一部经，个个都会讲啊。他们练习讲经上台呀，我坐在下面听啊，个个会讲啊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告诉我，过去在大陆上佛学院念了3年4年，一部都不会，到这了3个月就会学会一部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是一部经论的时候，用上10年功还得了吗？会得定啊，会开悟啊！一门专攻，脑子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部经。你的妄想就没有了，你天天想这部经，一遍讲完了讲第二遍，二遍讲完讲第三遍，你就一直讲下去，讲10年。10年之后，你学阿弥陀经的，你就是阿弥陀佛；你学讲普门品的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 你学讲地藏经的，你就是地藏王菩萨，真的不是假的。真出人才啊！他坚持这不像佛学院，这是私塾教学法，真正成就人才。我们两个就是这一桩事情没谈拢。我说。照现在这个说这个教学的方法，这误人子弟呀！现在他年轻啊，将来他会长大了。他长大的时候，他会骂我们的。我们把他这个求学的年龄耽误掉了。我是这样离开的。这个缘非常殊胜的因缘就错过了，别的地方再找不到这个缘了，居士林，这第二次遇到的，李牧原居士，我们去的时候非常热心接待，这个班办成功。前面四届我参与了，我教他们。第五、第六两届我就没有，第五届没有参加，第六届我离开新加坡了。方法诀窍啊，都教给大家了。只要你自己努力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你一定要晓得，古今中外，在学术上成功的人，都是自己努力成就的，不是别人督促的。靠别人督促，不可能有成就，都是自动自发，就会有成就。我们在台中修学。班上同学20多个人呢，还是要靠自动自发了。不是自动自发，成就不了啊。20多个人要上台去讲演，去练讲，讲台只有一个。一个星期只讲一次，你怎么可能成就？所以我跟同学们说，我参加这个培训班，老师还没教导我，我就离开了，出家因缘成熟了。因为我最后参加，最后去，所以老师的排列的名字是按先后顺序的，我是最后一名。那轮到我恐怕得2年以后，没轮到我，我是旁听啊。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。理解力强，所以老师叫他，我在旁边全听会了。我有这个能力。我出去在外面复讲，差不多跟李老师讲的差不多，至少我那时候估计，我可以讲到95%。老师讲一个钟点。我去复讲他东西，我至少可以能讲到55分钟。我有这个能力。 所以我学得快。啊，老师教的那些学生，我全学会了。啊，学习的兴趣浓厚啊，为什么有成就感呢？一个星期一五斤，一个星期一五斤，真有成就感，真欢喜啊！那我到哪里去找？找地方讲呢？我们在班上的学生，老师常常叮嘱：你们要懂得借法缘呐、法缘重要啊！如果不借法缘，将来讲经讲得再好，没人听。啊，法缘殊胜的，他讲得不好，听众挤满了。借法缘，所以我们就懂得借法缘。啊，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他的法缘很殊胜。啊，三四百人来听，讲堂是400个座位，都坐满。外面还站着有人的，他讲经，我们就做招待，接待大家，接法缘呐，啊，对人家有礼貌，恭恭敬敬的带他到座位，啊，把这个经本拿来，今天从哪里讲起，都告诉他。啊，有的时候老师讲啊，你们没有钱呢，买一包花生米很多，一个人一粒，这也是借缘呐。啊，我们就都干这种事情啊，所以人人都欢喜啊。这有了法缘了，我学了经了，哎，我到你家里去讲好不好？啊，一个星期一次练习讲经，所以我到居士家里去讲经，听众呢三个五个，啊，七个八个都行。我是这样练出来的，啊，星期一在张三家里，星期二在李四家里，啊，星期三李老师讲经，我们就讲经，啊，星期四我们又另外找一家，啊，星期五老师教国文，反正老师一个星期上两堂课，我自己会找地方去练习讲。啊，那自己不找地方的时候，又怕讲，那就不行了。那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？啊，所以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讲经，我在台中没有正式上台讲过经。啊，而正式上台都是在台中以外。其他的地方请我去讲，啊，你说得靠自己，如果不靠自己，可对这门东西生欢喜心，啊，真有兴趣，啊，才会有成就，才会不退转。如果碰到一点做挫折呢？你讲经，别人讲完之后提出几个问题问你，答不出来，吓得以后不敢再讲了。这个不行哎！哎，那我们碰到怎么办呢？不能解答的时候，没关系，下一次，下个星期我来讲的时候，我请教李老师，我把这问题问老师，教学相长啊。啊，我能给你解答，我给你解答；我不能给你解答，后面有老师。啊，所以学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要喜欢，要爱好。啊，要有浓厚的兴趣，你就不会退转了。啊，在台中2年，我没有 正式上台，但是我写了一部讲稿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啊，什么人讲的呢？朱飞居士夫妻两个人讲的啊，朱居士讲国语，太太讲台语啊，实际上用的是一份口语文学啊，那个讲稿是口语讲的啊，不是像文章一样完全说话的口语啊，一个星期要8000字，8000字多少时间呢？45分钟啊，都讲上一堂课是1.5个小时嘛，有翻译嘛，实际上45分钟啊，每一个星期我给他写一份讲稿，所以他上台讲普贤菩萨行愿品，讲稿是我写的啊，这就是练习啊。他拿到我的讲稿上台讲，我在下面听，我要上去讲比他讲的更精彩啊，所以东西一定要非常有兴趣爱好，你就不会退转了啊。以后出家寺庙里讲过一次经啊，以后啊缘没有了，不能讲了啊，那我就到处去讲啊，好在我有法缘啊，有很多地方找我去讲啊，国外的缘是慈光佛学讲座，跟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，跟这些学生结的缘啊，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到外国去留学啊，我在外国的缘就殊胜了啊，我一到外国，他们同学立刻一联系，300多人散居在美国10几个城市啊，那么这都是我讲经活动的地方啊，这是语言不一样啊，但是这种说讲经都是学于小部，大部里面就揭露几段几章，就用这个方法啊，在一个地方讲很少啊。20年之后，我讲经第20年，才有景美华藏图书馆。啊，那自己有一个地方可以讲大经，可以不中断了。啊，所以开讲华严。啊，但是每一年都会出国2-3次啊，出去的时间2个月到3个月啊，这早年活动的期间啊，总而言之，我守住一个原则，李老师教给我的啊，他用比喻说，拳不离手，去不离口，告诉我，打拳的人，练武功的人，天天要练，不练就生疏了。啊，唱歌唱戏的人，天天要吊嗓子，3个月不吊的时候，他就唱不出来了。老师说，讲经亦复如是，如果3个月不讲了，生疏了；6个月不讲了，就等于丢掉了。 天天要讲啊。这个重要啊。那没人听怎么办呢？哎，那个时候这个录音机刚刚出来。啊，还挺稀奇的。啊，用的是圆盘的袋子的。最早期的。啊，有居士就送我这一台。啊，我非常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出门的时候，我自己对着录音机讲，讲完之后我自己听。啊，到国外，国外就比较辛苦，每个人的工作非常忙碌。啊，他们有时间来听经，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。啊，平常时间没有时间。那我是决定不能中断的。啊，我每天就用这个录音机，我对着它讲，然后放出来我自己听。啊，一定要乐此不疲呀，养成读经的习惯。啊，研究注解的习惯，啊，古注看得越多越好，啊，但是这个呢，老师也教给我一个方法，以一部经为主，像我们跟老师，跟定一个老师，以一个为主，完全用他的注解，他有体系，他不乱。如果遇到经里面他的注解注得很难懂，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可以找其他注解，就看这一句，就看这一段，啊，来做参考。决定不能两三个注解混合在一块，那就是炒大锅菜了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的注解，他的思想体系不一样，你就会搞乱了。所以学最重要的是一家之学。啊，这是老师把这个学习的原理原则告诉我们。啊，参考资料可以收集，备而不用。啊，只取一家。啊，我讲楞严经的时候，用云音法师的讲义。啊，这一位老人一生专攻楞严，楞严的古著他看得很多。啊，修行的功夫也不错。著作也很多，但是最精彩的是《楞严》跟《圆觉》，是他晚年成熟时候写的。啊，年轻没成熟当然有问题，这两部是成熟时候写的。啊，写得好。啊，可以做参考。我跟李老师学了一年，他讲一遍，我也讲一遍。他是星期三讲，我是星期四讲。所以楞严，我附小作是讲圆满了，这个很踏实了。啊，楞严我附小作几个人听呢？给诸位说，六个同学。我们这六个人十年如一日，啊，我们复讲老师星期三所讲的经， 啊，有周嘉玲，有徐学明，啊，还有几位同学，啊，总共六个人，连我七个人，啊，每个星期四我们聚会，在联社聚会，啊，佛讲，啊，楞严这部大经，由我一个人佛讲。啊，三年，老师讲圆满，我也把这部经讲圆满。所以，1977年，我到香港，他们请我讲楞严经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在香港应该是第三遍还是第四遍？啊，已经讲过几遍了，啊，所以很有把握。啊，上台没有畏惧感了。啊，我们复讲的时候，都是同学，都是学讲经的，经过挑剔，都是经过检验的。啊，所以老师重要，同学重要啊。没有同学切磋琢磨也不行啊。啊，所以徐显明、周嘉玲当时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。这就是学的环境，我们有了，也抓到了，没有放弃，啊，认真学习，就根扎下去了。啊，10年之后，啊，我才离开老师。啊，老师要我遵守的。我认真守了10年，啊，基础扎好之后，自己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辨别真假，要有这个能力，这才能离开老师。啊，没有这个能力呀，要守在老师跟前，不能离开。离开怕走了邪道啊，离开怕堕落，怕退转呐。啊，老师在台中一个星期讲经是1个小时啊。2个小时啊，1个小时翻译，所以实际上是1个小时。啊，一部《楞严经》讲3年，啊，我到台北去讲经，没有地方啊，听众。有听众，他们替我找地方、租地方、借地方。啊，我一堂课1个半小时，90分钟。那个时候，啊，这个时间不算长，不算短，啊，差不多20多年呢。都是每一堂课90分钟，啊，那1个星期呢，不止7堂课， 啊，有的时候上午下午通通都拍了空。啊，我记得我讲的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星期有30多堂。啊，上午讲，下午讲，晚上讲。啊，这才真的练得出来，逼着自己，非用功不可。啊，有你要准备啊。准备很辛苦啊，最初出来初讲的时候，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。啊，一年之后大概就能够对等了，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准备。啊，一年多不到两年就这么大的进步。啊，3、4年之后啊，大概我准备一天准备这个8个小时，一个星期都没问题，就能讲一个星期。啊，这10几20个小时。啊，越来越轻松了，越来越快了。啊，没有想到现在80多岁了，每天还可以讲4个小时。啊，还有4个小时我自己读经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哦，为什么加持我？现在没人干了。只有我肯干。啊，所以年轻人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。啊，我没有天才，没有本事。啊，也没有任何依靠。真的叫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学历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讲经讲这么多年，居然在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这做梦也没想到。啊，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？教学是真的，教学是社会所需要的。啊，尤其是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里面的佛陀教育，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喜欢呢，啊，最不可思议的叫卫星，啊，方老师早年虽然提醒我，这个工具很好，要我留意，将来有缘呢要用这个东西。我们不敢想，这个卫星电视那个价钱是算秒算的，我们怎么敢动这个念头？啊，我们那些有这个录音带就算不错了，啊，东西可以保留下去了，啊，录像。是美国纽约同学他们要求的。那时候我们台北这个图书馆，华藏图书馆，啊，刚刚建立，还不到一年。啊，纽约有几个同学来听经，听得很欢喜。啊，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录像带给他们。我说我们没有设备，送了一套设备来，那个时候好像美金大概是2万，对，2万换成70多万， 从日本进口这些机器器材，所以我们的图书馆就改成视听图书馆，也是台湾第一个视听图书馆。这落地袋子呢，专门给纽约同学寄到那里，对，有这么个设备。卫星是陈才琼居士搞起来的。我们对他没有信心。为什么没有信心呢？他那时候在美国做生意，年年亏钱。好在他家房子多，回来卖房子，把钱拿到美国去。年年亏呀，没赚过钱呐。我们对他没信心呐。但是就是搞卫星这个事情呢，他真的没让我们知道，他保密。开播前一个星期告诉我，我都吃了一惊啊。2003年元旦开播，他告诉我，我不相信，我说好吧，元旦我真看到了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好吧，我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说好吧，看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月。没信心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你想能不能支持到3个月哦？结果到现在10年了。钱从哪里来呀？你们看到卫星都知道，把银行账号拨出去，全世界就有人寄给他。就支持的，这个让我们了解什么呢？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喜欢看正面的东西还是有不少人。这些人在支持，这些人不是有大数字，都是十几块、一两百块，都是这样支持的，居然能够维持10年，真不可思议。而且他做的越做越大。2003年3颗卫星，现在6颗卫星覆盖全球。哪里都可以收得到。而且现在收方便，只要有电脑就能收到。这个影响太。外国的朋友常打电话，我问他有没有收看，我收看看的这个清不清楚？很清楚，影像音声都好，这个东西是越来越进步啊。那么今天佛法要兴旺，要怎么做啊？第一个，真正培养人才，不能用现在教学的方法，要用古老的方法。古老的方法传了几千年，有效啊，效果卓著啊。中国有一句谚语说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自己搞一套新的方法不行，搞不出来。太虚法师在办闽南佛学院用西方人的方法，我们看到了。 啊，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，我们也亲身看过了。啊，李老师那种很笨的方法，你看老师就他一个。啊，上课私塾教学啊，他上课就教两个人呢，这两个人就上台讲的，两个人坐在他对面，其他同学旁听。啊，他这部分修完了，好，再换两个人。啊，是这么轮流的。啊，老师把这部经讲出来，大家做笔记，把老师的话写出来。那他一个人记不了啊。啊，我们写的这些笔记，统统给他回去，他整理做出讲稿。啊，必须是老师讲的，忘掉没有关系，自己不能假东西。你自己再聪明一点，你想加老师不准你，那不许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也是训练你的耐心，你能够忍耐。啊，这个有好处啊。啊，训练你的定功啊。啊，你会讲，讲得不错，人家赞叹几句，你就往下坠落了，啊，傲慢心就生起来了。做学问最怕傲慢，夫子说得好啊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实教且吝，其余则不足观矣。完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对于老师，对一些聪明人、伶俐人呀，哎，就是要你学忍辱，啊，不让你发挥，我怎么讲你就怎么讲，啊，你不能加一点东西。这个方法谁传的呢？诸位要知道，阿难尊者传的。阿难尊者集集经藏，完全是复讲释迦牟尼佛的经。五百阿罗汉给他作证，你要是加一个句，加一句是你阿难加的，就把它删掉。所以佛门里头几千年来培养法师，就是用复讲、复小咒，复小咒完全照老师的，那个要很大的耐心的。啊，自己又聪明之后不准发挥。啊，这个就是要折磨你。啊，让你真正有成就，先培养德行。不能有丝毫傲慢。啊，一有一点傲慢，这老师就前功尽弃。啊，你现在不傲慢。你看看五大国师啊，这个慈悲三昧三昧随忏随忏的缘起啊，这个忏本上有啊，五大国师的果报啊，世世高僧啊，皇上供养一个沉香宝座，傲慢心升起来。啊，自己以为很不得了了，在全国出家人当中第一了。这个念头一生，护法神就走了，不护持你了，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，啊，几乎送了命。啊，是古时候这个师徒，啊，真的师徒如父子啊，他真负责任。啊，但是你要接受，你不接受，他没办法教你。啊，所以李老师在我跟我讲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， 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有传人呢？传人没有别的，就是完全听话，100%的听话。啊，错了也要听。到哪里去找？真找不到啊！这个不是假的。所以这个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。啊，我出家离开老师，那时候跟老师只学了1年5个月，啊，15个月，15个月，1年零3个月，我跟诸位讲着修了13部经，出家了。老师送我到火车站，我是坐三轮车。坐在车上，我看到老师流眼泪，我非常感动。老师是实在不希望我离开他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出家之后我再来，我再回来，所以再回来住满10年。啊，我们真想学，他真教你。啊，遇到一个真心想教你的人不容易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这是人的一生的大福报啊！啊，我们知恩报恩呐、啊，老师能把真的东西传给你，能把他的经验告诉你。啊，我在台中10年，啊，老师的关怀，对生活上的照顾，无微不至啊。啊，可是，在台中上台讲经，一次都没安排过。我心里很清楚啊，我了解。啊，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“同行相济”。啊，我们是外地人，到台中去的。啊，讲的不好没关系，讲的好了就有嫉妒障碍。你在那个地方就住不下去。啊，平平安安住下去，别讲经，好好学。啊，所以我们讲经利用什么？到台中之外的道场，人家找我，我去，我还给老师报告，啊，得到老师同意，啊，10年没有离开老师，任何活动事先都给他老人家报告。啊，他了解，他才能指导你。他不了解，他怎么指导你？啊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啊，以今天我们念到这个文，感触很深。到哪里去找个不退转的人呢？ 我们读到人王经所说的别教行为菩萨，不是原教，原教没问题，原教正果了，别教行为菩萨没有啊，凡夫啊，名青毛菩萨，随风东西。《涅盘经》里面说，无量众生发阿耨菩提心，叫发菩提心啊，都发了。可是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就退心了。所以这个比喻的好啊，如水中月，水动，月亮也动。又逾越了，譬如于某，多有太子成就这些。于确实的，于子很多。这个子能将来变成鱼的，变成大鱼的很少。为什么？都被这个水族啊吃掉了。所以它就有大量的鱼子，才会留下它的后代。只有用这个方法。下面有个比喻，如安罗树，花多果少。这个就是它花很脆弱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所以能够留下来的也不多。安罗树，这又查了一个资料，印度属于芒果树一类的，芒果树的一种，众生发心，乃有无量啊，即其成就啊，稍不足也。经上讲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300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3000年之后，就更难得了。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，中国这5000年历史是个走下坡的，不是走上坡的。历史上记载告诉我们，三皇一道治天下，高啊，无为而治啊！到武帝的时候就不行了，道就没办法了，不能不用德。武帝用德治天下，到夏商周，夏商周叫三王。三王的时候德也不行，没有人能遵守了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以仁治天下。仁者爱人。周朝末年，春秋战国时候，这个世界乱了，大概乱了400多年。但是这些霸主，他有义气，讲义。人没有了 以义啊，用义来治天下，连打仗还讲义气。啊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15年，别就亡国了。啊，汉取而代之，到汉武帝，国家正式有了教育政策了。啊，他采取董仲舒的建议，用孔孟学说。叫儒家的啊，来作为教育全国人民的标准，一直到满清没有改变。这2000多年，以礼治天下，你看，道德仁义礼啊，古人在后头加了一句：礼要是失掉之后呢，天下就乱了。道失了之后有德，德失了之后有仁，仁失了之后有义，义失了之后有礼，礼失了，这个社会就都乱了。啊，这是看我们中国4500年的历史。啊，我们怎样啊？现在滑到底坡了，希望往上去，往上去。如果真正有警惕、有觉悟，是可以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，遇到这么严重的灾难，啊，人应当要反省，应当要回头，应当要觉悟。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去修道。啊，那修道，佛教教育就会帮很大的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教帮助我们看破世界。啊，问题只有一个，就放不下了，就这么一个问题啊。佛教能帮助你放下啊，什么都能放下，为什么呢？全是假的全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所以真正觉悟了，你就清净心现前了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事情就好办了啊。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觉悟的心，觉而不迷啊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你都能够平安幸福圆满的度过，这只有大乘佛法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方东梅先生劝我学佛，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在现前这个乱世还是最高的享受，这个都不容易啊！啊，我听话了啊，尤其是以后张家大师教我，出家这个行业 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。他叫我不要去做官。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环境呢，做官比较容易，有这个缘分。他叫我不要做官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做官是个好官的，是个清官的。你底下的干部要是贪赃枉法，你怎么办？这个话提醒了我。你能保得住你自己，你保不住别人呐。我马上就警惕到了。我问他老人家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叫我出家，因为我在台湾一个人，没有任何障碍。他说你适合出家，出家学释迦牟尼佛。这是他指出一条道路啊！我就没有走金蝉佛寺这个路啊！叫我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要学佛，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！你才不至于学错了。指我这么一条道路，老人家往生了，我跟他3年，我跟他那一年才65岁，68岁走的，过了一年，我就认识李老师，朱金州老居士。给我介绍的，朱老跟李老师同年，老朋友，也是老同参，他们好像都是皈依印光大师的，所以到台中呢，李老师就劝我学经教。劝我学讲经，我害怕了。听说古人讲的，讲经错下一个字转语，堕500世也无声，这能敢能碰吗？劝我好几遍，我都不敢答应。他说：“这样好了，今天我们上课，一个星期上一次课，你来看看好了。”好，我到班上去看看。他们上课，我坐在最后一排。这堂课看了之后啊，我就跟老师说：“行，我可以学习。”为什么呢？看到班上的时候，一半以上，你们就想不到，小学毕业，程度不如我。他这个班上20多个人，大学只有一个人，朱飞居士。念过大学没毕业，好像是2年级的。高中的大概是2、3个。初中的有5、6个，一半是小学程度。里面让我最感动的一个，林堪志居士，他60岁，小学毕业，也参加这个班上学讲经。他的孙子当小学教员，真有勇气啊，给我好大的鼓励啊。小学毕业60岁，还发心来讲经，发愿好啊。林堪志居士到哪里讲经，做听众的时候蛮做的，发愿特别殊胜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所以我才晓得，老师这一套教学法，我一看明白了。 啊，是从最基本的方法来教。啊，不是对大学生的，不是对高等知识分子啊，真正从扎根上干起啊。二三十年之后，我们回到从前，回忆过去，啊，我发现了，老师一生搞的事业太多了，时间、精神、体力都分散掉了。如果老师不搞那些事业，专门来办办教学，不得了。那我估计最少会有十个人出来。啊，这是当时老师没想到啊！啊，真正发心，真正会有学生来。啊，会有感动啊！佛菩萨送人来学啊，所以事业也不能搞太多啊，事业也要搞一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，还不能搞太多啊。这个道场，你想想看，台中莲社，这是中心。最早的第一个，慈光图书馆；第二个，啊，菩提医院；啊，第三个，还有一个养老院，两个幼稚园，17个部教所，啊，分布在鹿港以北、新竹以南，17个部教所，我们同学们练习讲经的地方，就是负责这个地区啊，所以真的搞多了啊。我们看到老师的忙碌，那么大的年岁，工作量那么大。那个时候没有智慧，我没想到啊，我也想到会给他建议，啊，他有时候很听我的建议，慈光讲座是我给他建议的，啊，他完全接受了。那么下面揭露的是摄诸菩萨断结界，里面有，这是揭露十舍利弗告来回菩萨，我相喜，或从一住尽至五住，还复退堕而在初住，这里讲的都是别教啊。佛从呢，初住之五六住，如是经60偈中，竟不能到不退转。这是舍利弗现身说法。告诉我们这个不退转之难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退心，感到很惋惜，这是应有的一个态度，感到惋惜。实在讲呢，这个退堕是个正常的啊， 不退堕才真正稀有，啊，退堕是正常的，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，退的语言太多了，啊，处处都是叫你退心的，啊，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压力非常大了，啊，好在什么？真正是三宝加持，啊，所有一切的活动都离不开三宝啊！三宝加持，才在今天社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啊，这个影响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让我们继续努力精进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些，那个压力我们真的承受不起啊。啊，佛菩萨给我们安排，这里行不通，那里通了。那行不通，那边又通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啊，是全面的、全球性的，不是一个地方的。哎，总有通的地方。啊，哪里通就到哪里去，为什么？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我们自己没有选择，哪儿通就哪儿去。一生佛菩萨安排，这个话常家大师告诉我，啊，告诉我一生就走弘法利生这个路子，对自己的事情决定不要操心，啊，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，啊，顺境是佛菩萨安排，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，顺境逆境都成长自己呀。啊，都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呢。啊，那么最让我们感受的，小业障。啊，这一生没造什么大业，但是年轻无知，打猎打了3年了。那个3年杀不杀众生呢？啊，3年的打猎，我练出神枪手。啊，我的射击年轻是有名的，几乎都是百发百中啊，这天天打嘛，啊，练出来的嘛。啊，可是以后恢复上学念书，就没有再摸枪支了，就绝缘了。学了佛之后，才晓得那造的孽太重。啊，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做好事第一个是放生。啊，素食，学佛不到半年，就吃长素了，忏悔。啊，抗战期间的无知啊，啊，造作这些恶业。宝语经曰：“有世界名娑婆，其国有佛名释迦牟尼。若诸有情闻彼名，于阿耨多罗菩提得不退转，由彼如来本愿力故。”这是世尊告诉我们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表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，我们要是听到了， 都得利益。啊，释迦佛也不例外。古代陈献师赞此愿为释迦500大愿之中啊，最深愿也。可见两途导师同发此最深之愿，正是一路涅槃门也。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，虽极勇猛，如旧透然，然以丈云进来，屡屡退转。佛发这个愿非常非常难得，以这个愿呢加持，还没有得到不退位的菩萨，他们的障缘很多，就是业障很重啊。在先前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体验啊，稍稍用一点功就有磨难啊。最显著的就是附体啊，这个东西不是迷信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在现前这个世界，是没有附体的，太少太少了。啊，多少不同而已啊。有些人身上附体的十几个，多的有100多个。啊，说起来真可怕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惹得来的吗？啊，它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？实在讲也有好处。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不敢起坏念头，那不敢干坏事了。那这是眼前的教训呢，活生生的教训呢。啊，你不能不相信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些附体的人也都是菩萨，也都是善知识，他来成就我们的，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应对。啊，自然问题就能化解。啊，我们能得到成长，他会离开，他也得到好处。啊，决定不能够冤冤相报。啊，附体人来找我，我们尽量满足他。啊，我们每天把自己的修学功德回向给他。啊，他会受到好处。啊，特别是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接着看下面，随令学道者如牛毛，得道者如灵球啊。学道的人太多太多了。真正成就的人稀有，今天成就就是往生，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啊！得定开悟都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，为什么？那定是小定，那悟是小悟啊，出不了六道啊，所以往生就是成佛，不但是成就，成就当中无比殊胜的成就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。 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弥陀在因地名其勤苦，发无上愿呐、啊。以佛为德，令闻名人即得三人，真不退转。啊，你看，原来是在退位，很容易退的位置，成佛这个愿地，唯今不退。啊，即至菩提，很快你就成就了，设为大乘，真的起心愿了。啊，真正要欢喜啊！又会说曰：“为难思愿力，一得一切得，不退与三人呢，同时去住过。”会师这个会书里头这一首偈子好，弥陀是讲一切诸佛如来愿力不可思议。弥陀发愿帮助一切众生成就，一切诸佛如来发愿帮助阿弥陀佛宣扬啊，宣扬名号功德，宣扬本愿功德啊，让大家都知道啊。不是他们宣扬，谁知道？宣扬的功德跟弥陀本愿的功德一样大啊！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宣扬，我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啊，一得一切得，一得就是往生，往生一切统统得到了。啊，不退转与前面讲的三人同时居住，深显弥陀一尘愿海，究竟方便之妙用啊。有十住毗婆沙论啊，这里头有说，若人即于至不退转地，即是快，你想很快就得到不退转，应以恭敬心呢支持称名号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你是用真诚心、恭敬心念佛，佛就加持你。啊，一个人真修，每一天功课不间断，啊，持佛名号不能间断，每一天拜佛至少300拜，天天不缺，你决定得到佛加持。啊，名号功德慢慢你才能觉得真的不可思议。有小本愿，若有人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，于生阿弥陀佛国者，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是《阿弥陀经》上的话。只要发愿呢， 求生净土啊，都能够不退转于无上菩提。啊，又会说曰：为三人不退，昔在名号中，称名时，名亦不立，自得此等等。可见凡闻名者，但能信愿持名，以习能现证不退。这个话我们要相信啊！啊，真正能得到啊阿弥陀佛本愿未生的加持，你能成就。啊，最重要的，你要一心向往，特别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。啊，前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同学从网络上下载的信息给我看，说美国人已经有300万人，300万是美国的人口1%，100个人一个，准备躲避2012的灾难。啊，那人数还不断在增加。啊，他们准备粮食，准备安全地方去躲避。啊，可是我们中国老人说，在劫难逃，不在劫的灾难到门口也平安无事。这中国人的智慧。啊，我们要准备什么呢？要准备好好的念佛。啊，这个就有办法。啊，这一句佛号最安全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这边能够有个100人，不要多了。啊，一心在这里念佛，香港就没问题。啊，我们的教学楼希望它赶快搞好。我们念佛堂就开始念佛，日夜不间断。啊，不要多，希望有100个人。啊，我们帮助自己，也帮助这个香港这几百万的居民。啊，我们深深相信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有会说曰：为三人不退，习在名号中，称名时名亦不离，自得此等德。可见凡闻名者，但能信愿持名，亦习能现证不退，现前就能证得。弥陀一乘愿海，妙德难思，六字洪名究竟方便呐、啊！48愿。愿愿摄众生，愿愿显真实，分之则为48，合之呢就是一法句，一法句是清净句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能证呐、啊。而且我们现在要克期取证，啊，只准在300天之内，一定要证得。啊，这个灾难跟我们就划界限了，不相干了。啊，好好念佛，万缘放下。啊，听经很重要，啊，不听经，道理搞不清楚，总是有疑惑。听经啊，疑惑就没有了。啊，听经第一个目标，断疑生信。啊，第二个目标呢，破迷开悟。 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25页，525页，第一行，彼称正觉第七。这个课题呢，诵行愿以求证，分为五段。第一段呢，法藏摄集啊，佛告阿难：“尔时法藏比丘啊，摄此愿已。”一记诵曰：“念老在此地啊，告诉我们，法藏比丘在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说完了48愿。”48愿，我们在前面学过，不是偶然说的，也不是自己思索而说的，是实际上考察诸佛如来的刹土有所感触而发的大愿。所以这48愿不是同时发的，是在无界时间陆陆续续的发的。啊，48愿圆满，它无界考察圆满。啊，所以这个愿是真实的大愿。啊，每一愿的来源都有根据，有事实的根据。啊，那么受完之后，所以他这个有行有愿，愿从行持里面发出来的。求佛证明，啊，因为大愿真诚深广，这4个字来形容啊，非常恰当。啊，应时感得余华地动。啊，这个是诸佛的神力来给他做证明。空中赞云：“必定成佛。”啊，这个是这一篇的内容。 现在我们看经文啊，愿满菩提，这里头分五小段。第一段呢，超时圆满，我见超时之彼之无上道，誓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啊，这是第一首偈。念老为我们解释啊，我见超时之，见是见立，我是法藏比丘啊自称啊，所谓超时之者，诸经家了颇有意见，对这一句解释不相同。如净严云的小会云：前所法种，求法身愿，求净土愿，这叫超时愿。经言以未已，康僧开翻译的本子，光明无量品，寿命无量品，与祝福称扬愿，这叫是法身啊。国土清净愿，国土严实愿，这叫是净土愿啊。那么净严法师仅许此五愿呢，是超世间也啊，认为这个五愿这超世间。锦心寺同志，可是一期往昔他们这些人呢，则为总指所发之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超时啊，不仅仅啊是前面讲的五愿，每一愿都是超时愿。后说甚是啊，这一句话是黄念老说的，呵呵，他认为后面所说的四十八愿愿愿都是超时愿的，这个说得好啊，真结愿无阻，他的阻就是善道大师啊。那么这是日本人，日本人对老师确实很尊重啊。回国去之后建立净土宗，还是以善导为初祖啊，而不是为自己啊，所以这个很难得。善导说不可思议四十八愿，这愿愿都不可思议，又云无碍誓愿。世人以为此四十八愿愿愿过头，与利与世相比尔，皆是各利不容之见而已，今不然。欲如一批竹简，巧直成花果之叶，似根茎之叶有别，而所制成呢，但这一批茎而已啊。啊，茎叶如是，虽数有四十八， 而但是也正觉，善巧所庄严，故曰无碍誓愿。这无碍誓愿呢，说得好啊！啊，那么这是善导大师讲的。所以，对于法藏所发的大愿，法藏无界的修行，啊，每个人看法有浅深、广下了不同的差别，啊，这是个人修养功夫上的问题。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能理解的。华严所说的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。啊，圆教见性的菩萨看问题就看得圆融，啊，他能看出事实真相。所以善导大师跟他们看的看法了不一样。他举的比喻也很好。啊，世间人看四十八愿，说愿愿过土，过土就是不一样。啊，好比板栗跟柿子，啊，用水果来做比喻，啊，相并它不一样，不相同。啊，那么今天讲四十八愿呢，就不然了。四十八愿，譬如说，譬如一匹蜀锦，这个四川锦绣啊，啊是。古今的文明，啊，现在特别提到的都承认相绣，湖南，啊，那个刺绣啊，确实是好，啊，特别是他们的双面绣，啊，从正反两面的看出去都好。那么巧织成啊，这个绣里面呢是花，绣花，啊，有花有果有枝有叶，你看起来也各不一样啊，但是它在一批景上啊所织成的啊，但是只是一批织锦而已，精益如是。法藏四十八愿也如是啊，虽数有四十八，但是也正确，善巧所庄严。啊，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？从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。法藏比丘去参观去考察，诸佛刹土里面不善的都不去，善好的通通摄受，啊，以他的愿力，以他无界的修行。现在我们看了科学家的报告，这桩事情就更清楚更明白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自己没有看到，没有听到，没有见到， 凭自己的想象啊，很难啊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法藏没有自己的想象，啊，完全是在参观考察当中看到的事实。啊，三恶道的果报不善，极乐世界不要，他第一愿就不要。啊，造成这不善果报的因也不好，他也不要。啊，所以前面两愿呢，就显示得很清楚啊。纵然有三恶道的业因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三恶道的果报。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极乐世界没有恶缘，所以因要遇不到缘，果报不能现前。啊，这是法藏比丘啊，在考察、观察当中，首先把三恶道的因跟缘断掉。这个不可思议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完全实修啊，变成极乐世界，就超越一切诸佛刹土，这叫超世，超世缘啊。超世缘不是他自己想的，我要独胜，我要超越诸佛刹土，不是的。极乐一切设施是集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大乘，它是集大乘，它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每一个世界，每一尊如来，对极乐世界都有贡献呐。是极乐世界的恩主啊。法藏没有一丝毫傲慢的心啊。啊，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学的。你看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啊，他的本从哪来的？五种缘以本来的，没有一字一句不是缘以本的原文啊，这终于缘以本啊，终于叫恩主公啊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也是这么来的。啊，这都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说明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是如此的殊胜啊，那我们每一个念佛的人要学法藏菩萨啊，在今天呢我们要学下莲老，学黄莲老，心胸开阔，一切包容啊，摄人之短，取人之长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这个多幸福，多么圆满啊！极乐世界超世精神在此地。 啊，我们有这样的精神就能超越。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啊，没有离开一切大众，成就一切大众之所赐。啊，所以善导有云呢，无碍誓愿，这个好，这四个字太好了，太妙了。啊，又曰不可思议，48愿。从48愿，我们能体会到法藏比丘的智慧、慈悲、神通。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了，他所选择的人非常恰当啊，没有选错啊，取舍适当啊。那我们赞叹呢，取舍精当啊，精妙妥当。啊，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取得的啊，十方世界诸佛刹土真的是无量无边的，无数无尽的，它一个不是啊。前面我们读过210亿是表大圆满，这用密宗的表达圆满啊，究竟圆满表这个意思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夜夜愿呢，借据不可思议的德，就是他为什么选择选得这么好，这智慧自性里头的智慧啊，慈悲神通的妙用啊，祝愿相如，这一句就说得更好了，就是每一愿里头都含摄其他的47愿，愿愿相如啊，相如相融啊，而无所隔。啊，所以日本有一个宗派叫本愿念佛宗啊，48愿只取一愿，第18愿他其他都不要早年我在台湾，他们找过我，以后我在香港，他们也来找过我，找过我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意愿里头有47愿，你懂不懂？他不懂啊。阿弥陀佛48愿不能分呐、啊，你们只取一愿，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你那个只取一愿的哪一部经上讲的？你能找出根据来吗？啊，经上说的非常清楚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啊，18愿是一向转念，那发菩提心呢？发菩提心在第19愿呢、啊， 借作阿惟越致菩萨第二十愿的，这都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怎么可以舍弃呢？啊，这个都是妄想分别之处。说的不好听，是投机取巧。啊，决定不可以的。那么说到修行，求往生，心、愿、持名。48愿，每一愿都是帮助我们升起正信，都是帮助我们坚固愿力。你那一句佛号才念得好，如果你的信心愿心不坚固，古大德说过，你佛号念到风吹不动，雨打不湿，也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是真的。48愿，这是净宗究竟圆满的精髓也。上上根人一接触到，心愿就成就了。中下根人还不行，那不行怎么样呢？不行你就得研究这48品经啊，经说的详细啊，尤其这部注解把中下根性统统都摄受了啊，这部经从头到尾真完全听到的时候，你能不相信吗？啊，你不可能不相信啊！啊，再不能深信的，那就得去学大经，《华严法华》。啊，那要时间呢，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啊，我就是这样的根性的人。啊，经读过，无量寿经听过，我听是康僧铠的文字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，李老师的梅注的本子给我了。啊，我也看到了。啊，欢喜，还是不愿意往生。啊，还是想华藏世界。啊，喜欢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到华严经都看懂了，原来华严是引导我们到净土的，这搞清楚了。华严法华真的，古人讲的一点没错，引导我们到无量寿。拐这么大的弯才相信。这什么中下根性的人呐、啊？绕这么大的圈子，啊，花20-30年的时间呢。如果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那真就可惜完了。啊，什么是上根呢？一接触就相信，就不怀疑，就老是去念。这人上根啊，果然具足身心切愿，一向念佛往生净土，绝对不会超过3年。那不是上上根人呐、啊！3年成佛，他不是上上根，谁是上上根？ 啊，所以这些与我们世间所说贤愚不肖不相干。啊，佛法之妙了，就妙在此地。啊，那么由上可见，四十八愿，互融互入，夜夜皆是超世之愿。啊，这个看法好啊。啊，偈文里面，我见超世智，这个超世智就是四十八愿，愿愿皆是啊。啊，愿愿皆是，这里都有四十八愿。那哪一愿是第一？啊，古人有啊，都评出来了。第十八愿第一，为什么说第十八愿第一？第十八愿是十念一念都能往生，这没得找了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。只有极乐世界有，一念生念都能往生。啊，但是要记住，具足行愿。啊，具足的信愿，没有信愿不能往生。所以信愿太重要了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具足信愿的？真正具足信愿，你从他的意念行持上就观察，念头里头没有杂念了，那为什么他放下了？行为里头没有杂行，他也放下了，那叫信愿具足。这样的人念佛，舍身一生都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搞来搞去，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信，在愿。啊，我们没放下了，妄想杂念很多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啊，是啊，外面五欲六尘诱惑很多，佛门里头大经大论也诱惑人了。啊，你看八大宗，那都是在诱惑你。哎呀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不错。你好了，你的心愿被破坏掉了。所以，在佛门里面也有魔，只要障碍你的全都是魔。啊，我念佛，华严经诱惑我，华严是魔；法华诱惑我，法华也是魔。你通通要知道啊。外面的魔障你容易发现，里面的魔障你没发现。啊，所以你真心切愿的万缘放下，包括佛所说的一切法门统统放下，我就从这一门进去，这一门进去之后，所有法门全得到了，不但佛法你全得到了，世间法也全得到了。啊，这是当年李老师把至诚感通这四个字给我。 告诉我的。啊，这个通统是出世间一切法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感应。啊，我们要去学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？啊，哪有那么多的精力？到哪里去找高人来指点？没有高人指点，很多东西看不懂。啊，这个读语言都不容易啊。所以教我们用求感应。啊，感应用什么呢？嗔。什么叫嗔？曾国藩先生读书笔记里头啊，他的书房叫求阙斋，别人都想求圆满，他不求圆满，总要阙一点好啊，满招损呢，他懂这个道理啊，啊，叫求阙斋笔记里头对尘下了个定义，一念不生是为尘，跟佛法讲的一样。啊，佛法讲真诚，真就是诚，诚就是真。啊，什么时候是诚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那诚，那就是你的真心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。啊，至诚，真诚到极处啊，就有感应。啊，上面跟诸佛菩萨感应，下面跟一切众生感应。啊，不必学，全知道了。真正难得了，在中国，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，那就是至诚感动。啊，我们读《坛经》能够看到慧能大师的为人，啊，慧能大师确确实实做到了，一切众生皆是佛菩萨。啊，他从来不敢轻视一个人。这就是至诚啊。啊，所以他在将通未通的那个时候遇到五祖仁和尚，啊，五祖仁和尚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大概只讲四分之一，《金刚经》只有5000多字，啊，大概没有讲到2000字，他就通了，全通了，啊，全通了，就不要讲了。老和尚说可以了，行了，啊，一钵就传给他了，真通了。48愿，忽荣忽辱。 我们从这里得个启示。大乘佛法，宗门教下，贤教、密教、大乘、小乘，是不是忽荣忽辱？是，没错。再看世间出世间法，是不是忽荣忽辱？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啊，他们归纳为三种现象：物质、信息、能量，是不是忽荣忽辱？啊，这个要忽荣忽辱，就是整个宇宙都是忽荣忽辱啊。世尊在华严上给我们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诸佛与众生互融互入，那这个众生他觉悟了，他就是佛，他迷了，他叫众生，悟是他，迷也是他，怎么不互融互入呢？迷悟忽荣忽辱啊，生佛忽荣忽辱啊。这是佛法里头的密意。这个密不是秘密，深密，一般人没看到。法身菩萨看到了。又善导大师与法师赞中云：“弘誓多门四十八。”啊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云：“偏表念佛最微轻呐。”偏表是修行法门。偏是普遍，啊，标是标示，是标准，无量无边法门里面，哪一个法门是标准？念佛，为什么？念佛就成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这个道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你念佛，你就成佛。去净业三福里头，第三福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。啊，我们年轻初学这段经文，这个身心因果就把我们难住了，因为第三福是菩萨福报啊。啊，那发菩提心的菩萨，在经论上都说啊，发菩提心在华严经是初住啊。在别教里面是初地呀，这么高位次的人，怎么还跟他讲身心因果呢？如果这一句话摆在第一句里头， 我们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因为我们凡夫都相信因果嘛，难道佛菩萨不相信吗？啊，三福，第一福是凡夫，第二福是小乘，第三福是菩萨。啊，怎么会摆在菩萨呢？要菩萨深信因果。啊，我们为这一句话搞了好几个星期啊。最后我的悟出来了，就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不是别的因果，别的因果那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哎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他疏忽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门外的诱惑，你容易发现的，门内的诱惑你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你真正想成就，最快速的成就就是念佛，那就是阿弥陀第十八愿。啊，三念佛三年成就的是一般人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，在往生传里面看到，啊，许许多多念佛修行的人，三年功夫就圆满了。啊，我早年在台北讲经。有一个住在基隆的法师，啊，德荣，年龄跟我差不多。啊，我讲经下来的时候，他就问了我一句话，他说念佛，用我讲到这个三年。他提了一个疑问，他说：“是不是这些人，他刚刚好三年寿命就到了？”我跟他说：“这个不太可能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啊，一两个可能是碰到了，不可能那么多啊，哪有那么多呢？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他寿命不要了，他求往生，啊，提前走了，啊，这个可能，啊，那我们知道，净宗念佛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也有上中下三品。这是我们凡夫能做得到的。功夫成片上品，就有能力随时往生。啊，什么叫功夫成片？并没有得一心，也没有得禅定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其他杂念，这叫成片。啊，这样的人想求往生的话，佛就会来接引他。啊，他跟佛已经感应道交了。啊，如果留在这个世间，可以，他想留多久也行。留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只有一个条件，为戒引众生。 啊，还有人相信我的，我说话他能听得进去。啊，那我就多带几个往生。就这么一桩事情啊。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他没有留在这个世间的条件。啊，所以不想留，他就可以走。啊，这个解释才比较圆满呢。由此可知，这个法门真的是方便，真是稳当、快速、容易。啊，凡是遇到这个法门的，福报大，福报太大了。不是大福报，经上有证明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你才遇到，遇到能信、能愿、能念佛，决定往生，你成就了。啊，遇到不相信。遇到没有意识往生，诸佛菩萨还在加持你，还在帮助你，帮助你升起信心，帮助你发愿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所看到的，诸佛如来护念菩萨。啊，帮助你早一天成就，真正能成就的、圆满成就你的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圆极了，妙极了，我在这一生当中也受尽了苦难。啊，60年的时间，真相信了，真接受了。啊，我能相信，我能接受，确实是有很多大乘经论的基础。啊，没有这个基础的话，我没法子相信它。啊，但这个不容易，得有那么长的寿命。啊，我在台湾出家受戒，33岁出家，35岁受戒，那一批。同参道友，现在没升级过了，都走了。啊，他们走的时候都60、70岁。啊，这就是你要没有寿命的话。你就没有时间学习。啊，寿命是我们自己没法子控制的。因此，光阴对我们就比什么都重要。古人说的是真好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啊，寸金 难买春光阴啊。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非常宝贵，都不能空过啊。啊，造什么罪业，我觉得都很轻。空过光阴啊，我觉得那个罪很重。啊，怎样光阴才不空过？念佛的人不空过。念佛的人非常踏实。啊，我们不念佛，光阴就空过了。实在讲，别的事情都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，第一重要事情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这第一重要啊！啊，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特别是后一句，偏标念佛最为轻呐、啊，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这日本人都相信啊！啊，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啊，是为夜夜之愿呢，悉为念佛。48愿，愿愿都是教我们念佛。啊，只有念佛往生净土，可以消业障，可以断烦恼，可以永远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又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业法具。啊，这三种庄严前面我们都学过，国土庄严。佛庄严，菩萨庄严，啊，一报真报啊！啊，三种庄严从哪里来的？就从业法具。业法具是什么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啊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怎么去落实？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一法句就是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一定要知道，是真实智慧，是无为法身。法藏菩萨大愿是三种庄严，究竟圆满，圆如一法具。啊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且以身自皆实相，故此。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，即是法身本体，即是果果圆海。这是净宗的秘密。修净土的人多，念佛的人多，知道这个意思的人不多。他知道这个意思，他就会珍惜。啊，不知道这个意思，常常疏忽了。啊，知道这个意思难呐、啊，比什么都难呐、啊。真知道这个人，肯定成佛了。那么有话说的。 知、真知有很大的差别。啊，真知却是千锤百炼的。啊，真知的人，那就是道道地地的老实人。嗯，他变老实了。老实人一天到晚口里就是一句佛号，心里想着阿弥陀佛，那叫真老实人，没杂念了。啊，看到一切人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事也是阿弥陀佛，善人恶人他是平等观，全是阿弥陀佛，好事坏事通通阿弥陀佛，功夫纯极了。啊，这样的念佛人往生，我们想想他的品位，虽然念佛的人不认识字，啊，老态龙钟，好像什么能力 也没有，我们相信他的品位很高。欧耶大师说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他有信有愿，品位高下在功夫的前身。功夫是什么？功夫是放下了。这个老婆婆万缘放下了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功夫是最上乘的功夫啊。那我们就知道他肯定上辈往生啊。杂念多的人，妄想多的人，顾虑多的人，这个就是把你的功夫都破坏掉了。你念佛念的再多，没有功夫啊，我说心散乱的。啊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对，这就是业障重啊，心散乱是业障重啊，业障重的人没有办法，不能让环境影响自己的人，那就是佛说的，你要找一个环境。阿难若，阿难若是印度话，意思是清净的环境，没有人干扰。这样的地方啊，你去修。这个修是初阶段，最初的阶段需要这样的立相的清净心。啊，这个功真有这个功夫了，你还要修吉相的清净心。那是真清净的啊！你再能够入大众，而不会被大众所干扰，这真清净啊！你真能放下了，对什么人都是平等啊！功夫完全是精体上，这精体好啊， 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你不会迷，你有高度的警觉性。啊，你的心清净平等觉悟。啊，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不在乎。啊，顺境不生贪念。逆境不生嗔恚。啊，都能保持着清净平等觉，功夫成了。啊，这样人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肯定是上辈。上辈往生十宝庄严土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差不多就跟佛平等了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，比那个同居图方便图的高太多了啊，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，也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，但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智慧神通道力的时候一定有逊色，比不上上面啊，但是都有，确实大家通通有能力随类化身，有能力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，这是决定可能的这个里头有一句，身自皆实相，身是念佛号的声音啊，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，字是文字，都是实相啊，这个的确知道的人太少了，故此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，即是化身本体，即是圆圆果海，乃四十八愿之所表啊，故提举本愿，一切功德妙用。这名号功德还得了吗？我们可以说，这一句名号所在之处，这个地方就是吉祥福地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人有福，这个地方的人决定少灾少难。啊，台湾是个小地方，灾难常常有啊，但是我们在台湾看到，到处都能看到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连电线杆上我常常看到的贴的，警察也不取缔。啊，都能看到，好事情。不是坏事情啊！啊，乱贴标语不是好事情，啊，贴阿弥陀佛是好事情，啊，让人到处都能看到阿弥陀佛。啊，你看到字，听到声音，啊，念佛机是音声。 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又此名号，性德之本体，修德所缘成，性修而得了，缘舍无余。阿弥陀，翻成中国历史，无量觉。一切无量，畜生无尽呐、还原观上三种周边的第二种，畜生无尽，这修得了啊！所以这个名号是信德的本体。是修德的圆满成就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自信，跟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，换一句话说，是自己的命根呐、这么亲切。我们不知道阿弥陀佛无界修行的圆满成果，信修二德了，圆舍无余，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，通通包括在里面。就像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包括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的精华精髓都在这里头。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可思议，名号的功德没有人能说得出来。说不尽的坚持四十八愿，遍标念佛，愿愿皆是佛之果德第一个是阿弥陀佛的果德，第二个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果德，一一全显的，你这一句佛号里头通通具足无为法身无为法身是体。无所不为是法身的应用无为而无所不为夜夜全行无为法身，故可习未为是法身的也摄受法身。祝愿互融互入，无所我更爱一愿就是一切愿，一切愿就是一愿一一愿含无量不可思议无上殊胜之愿，无有限量下面说的好净言之，再进一步的说，在所云四十八者 也只是随顺众生之假名，实则呢本愿无量啊。48、24、36都是随顺众生说的。每一愿里头都是无量愿的。愿愿为度众生，愿愿愿众生同成佛道，摩诃的戒语说得好，有本愿之数啊，虽无量，但究竟只是一法句也。这一法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切法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这是我们在介绍经题时候都说过。隋唐时代，中外这些大德他们真是深入研究过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部能够圆满包容一切经的教义？那么大家都承认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各种各派的教义，这部经里的全有。方东梅先生把这部经看成佛教概论，早年我跟他学习的，这是佛经里面的佛教哲学概论，他编得好在这个世间找不到第二种能跟他相比。第二个是理论，讲到究竟圆满，方法精妙细致，后头还带表演。53参是表演，他说世间的教科书找不到这么好东西，后代的表演。这是一部经的，包括所有的经典的。但是华严到最后，十大愿望倒归记录。华严经的究竟圆满，不是五指六观，而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五指六观不见得个个人能成就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个个都成就了，个个都入华藏界、华藏世界去了。 啊，我们看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楞严》这些大经大论，哪一个不是归极乐世界的？不是修楞严大定啊，是念佛。那换一句话是，念佛就是真的修楞严大定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二十五圆通，这全是修楞严大定的二十五个人做代表。啊，最后被文殊菩萨选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。啊，实际上文殊是选了两个。一个观音，一个大势至。大势至是念佛的。啊，这两个人都没有按照顺序排列提出来，提出来就是特别法门。啊，顺序二十五个人，他前面是十八戒，后面是七大。啊，十八戒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这样的顺序。啊，前面十八个，后面七个。啊，七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，按这个顺序。那么，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，按照顺序，他排第二个。啊，第一个眼识，第二个耳根，他排第二，结果他排在最后，把他排在第二首。啊，那么大势至菩萨根大，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那个见就是根大，他应该排在第二首。啊，结果他换了，啊，他排在最后了，他变成二十五，啊，原本他是摆在24的，啊，结果二十五呢是观世音菩萨，第24是大势至菩萨，原本最后一个。第二十五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提前面去了，啊，顺序不一样，是不按照顺序就是特别法门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圆通里面所表的两个特别法门，不是一个。啊，观音菩萨，他那个排法的时候非常显著，你看从第二个摆到最后，这个很显著。大势至跟弥勒菩萨只是一个位置交换，他们两个人一个位置交换，不太明显。啊，很多人疏忽掉了。啊，大势至代表什么？念佛法门。一切法门到最后都归念佛。观世音菩萨代表我们地球，地球上的人耳根最利，啊，比眼根厉害，眼看没看清楚，听清楚了，啊，所以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有缘分，因为他是耳根最利，我们也是耳根最利。啊，非常契机。这是互融相入啊！啊，最后啊，都融入念佛法。 啊，楞严大定也入了这一法局。啊，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无知六观也入了这一法局。这一法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就根据古大德这个基础，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分啊。古大德这个基础就是一切经归华严，华严归无量寿。我们再深入呢，无量寿经48品，那我们选一品归哪一品？第六品啊，第六品48愿，这48愿归哪一愿？归18愿啊，18愿就是念佛啊。所以一切法到最后啊，都融入这一句佛号当中啊，我们才知道这一句佛号之可贵。这一句佛号同摄一切法门啊，你修这个法门，所有一切法门全在其中啊，真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。啊，底下又说，又本愿之数虽无量啊，但究竟呢，只是一法句啊，全归到这一句佛号。至于对超世之解，注加了一佛不同。啊，一即未为超生地前世间之位，故名超世。啊，地前是三贤，啊，超过了三贤，这叫超世间。锦心位，地前呢十相满位，一重发心，盖君位为初地之前，这是以及锦心这一些法师都认为这个超世啊是初地之前，善导、谭鸾等师在《大义语》时啊，如谭鸾师为法藏菩萨与世间自在王佛所悟无生法忍。二十名为名曰甚种性，此乃璎珞经中啊六种性的第四种，即十地菩萨。于此性中啊发48愿。善导大师呢也判为十地菩萨之发心。故君远超地前之说，这个解释啊，好。啊，后面胜于前面。 阴乐经的六种性。我们收集了一些参考资料，三藏法疏啊，璎珞本业经里头所讲的，种性的种别性分也。种是种子，我们常说阿赖耶识里面的夜袭种子。种子有发心发生之意，性是性分啊，性分是什么意思呢？自分不改，啊，有这个意思。譬如植物的种子，西瓜的种子，这个种它能够发芽，能够长成植物，能够结成瓜，这是发生的意思。性分呢，它是西瓜，这西瓜籽只结西瓜，不会结成南瓜啊，这叫性分。所以这个种跟性要分别，性就是它是什么种子它就生什么，它不会变质啊。阴乐经对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而论，故有六种性啊。十住跟十行不同，十行跟十回向不同，十地跟等觉妙觉也各个不同啊。然性通六位，种呢是局限在因，故前之四位也名种。等觉虽然在因，然甚浅得称为觉，故不言种也。啊，局限在因者呢，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都叫因位。啊，觉呢，那是果位，就成佛了，果位。啊，当然因里头也有觉，所以它叫觉，它不叫觉，叫性。到果地上呢，这个性就变成觉了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一个是习种性。别教的施主啊，别教初地才见性，所以它跟原教差别很大。原教见性的时候是初住菩萨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别教是初地，所以别教的三贤位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个三贤位也没有出十法界啊，一定要登初地了，破一片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他离开十法界啊，不像原教，原教初住就出十法界啊。原教是摄性位在十法界啊，那我们在这个学习分享里面说过， 原教的初信菩萨，断正的功夫跟小乘初果完全一样，就是88品见惑断了。啊，这是初信位的菩萨了，那就是圣人了。在三不退里面，他们得到一个位不退，啊，就是圣人的地位不退。啊，虽然没出六道，他们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他们修行在人间天上有期限的，七次往返，他就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就升等升到四圣法界了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最低的一个果位声闻，就是阿罗汉，必须见思烦恼断尽，出六道轮回。啊，阿罗汉是声闻，辟支佛是缘觉，上面是菩萨，在上面是佛。啊，最上面的佛，他的果位相当于别教里面的第十回向。啊，三贤里头最高的。那么他破了无明，他就登地了，啊，就初地菩萨了。在原教是初住菩萨，啊，这个阶级很清楚很明白，啊，我们要了解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，自己很清楚知道，不是不知道。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，要断烦恼，要消业障啊，就是连小乘的初果啊，大乘圆教的初信位就那么难啊。88品见惑没有破，那都在门外呀。啊，所以你看，谢种心为十住菩萨研习空观，破见思惑，所以叫习种心。别叫摄住啊，摄住的名称都一样，但是原教跟别教相差太大了。第二呢，性中心，性中心是摄行位的菩萨。虽证本性真空之理，不住于空，而能分别一切诸法，化诸众生，名曰性中心。啊，这个菩萨，啊，别教是菩萨，菩萨跟小乘不一样，小乘不教化众生，菩萨教学。 菩萨永远不舍众生。这叫大乘根性。虽然证得本性真空之理，但是不住于空。他知道是空，不住于空，能分别一切诸法。都在经教之中。从系中心提升到心中心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系中心是沿袭空观。心中心呢，正本性真空之理。跟阿罗汉的位置相等，但是阿罗汉呢，住于空，入到偏真涅槃去了，自利而不能利他。习中性的菩萨了，他证到真空，不住真空，他依旧在学习。这个学习，三种智慧里面的道中智，证得这个智慧，本性真空了。这叫一切智，三种智慧里头的一切智、道中智、一切中智，它是属于这个阶段的。那跟小乘不一样的，小乘住空，它不住空，依旧在学习，这学习道中智。阿罗汉没有道中智。他知道万法皆空，他能够一切放下，但是这一切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不知道。只知道一切法空，他能放下，所以他能够出六道轮回。那些中心的菩萨，就是别教十行位的菩萨，他们智慧比阿罗汉高。他有道中智，所以他不入空，他能教学。第三呢，就道中智了，为社会相菩萨了，应修中道妙观，通达一切佛法，这叫道中智。那么性中智跟道中智是差别，性中智的人还没有证得中道妙观，这个他没有。习中智是在研习的阶段，没证得。性中智的虽然证得一切法空，不知道一切法有。到道中智，这个才知道中道妙观。妙观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，空有两边都清楚，一切法 性，体性是空寂，但是相啊有，所以有叫幻有，空叫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幻有非有啊，所以它能够两边不住，两边不住就叫中道。这才叫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中道妙观也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他看到真相啊，两边都不执着这是社会相位啊，社会相者，就一切众生，立众生相会相，没有着相啊，不坏回向啊，等一切佛回向，至一切处回向啊，菩萨所修的他们统统都修了，回向是回自己修行的功德，向三个方向，向菩提，向众生，向实际啊，通常这个回向啊，回向三处。菩提是智慧，我所修学的，我不求别的，我只求智慧啊，不求世间名闻利养，我不为这个修，我为智慧啊。第二呢，我为众生，我不为自己。第三个呢，我回向这个实际，实际就是见性啊。通俗的讲，我只求明心见性，我不求其他的啊，这就对了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最后普界回向，就设这三点啊：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实际。第四个，身中心，身中心者，这是初实地了。为前诸位也，见明贤位三贤，实地菩萨了，有修中道妙观，破无明惑，正如圣地，故名身中心。这个圣地就是净土里面讲的十宝庄严土啊，十宝庄严土里面的人都是明心见性的人，都是大彻大悟的人啊，他们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跟十法界不一样，十法界没有离开阿赖耶。